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4月12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市政协调研，听取市政协班子对全市工作的意见建议。王彦青要求市政协要进一步强化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座谈会上，王彦青认真听取了市政协工作情况汇报，并就提案办理工作机制创新、履职成果的转化运用、机关信息化建设、文史资料编辑等政协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听取了意见和建议。4月12号，涿州市组织召开各界人士学习全国两会等系列会议精神座谈会，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两会、全省统战部长会议等系列会议精神及涿州市委统战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的意见。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幸福，缘分不

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低一捧不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低一捧不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共这风东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见。 北风

相信最真的心。 周慧敏、林隆璇留言。在我们生活当中，通常那些被热切议论的都是很多人自己想做又没有胆子能够做的事儿，比如说像情人啊、整容啊，所以坦白很重要哦。在于呢，那些对自己的基本支持，所谓心魔，其实不是如何应对流言，而是不敢面对自己。既然选择了，为什么又要感到羞耻呢？解决人际关系的冲突呢，对峙解释，摆明立场，要么事情翻篇，要么流言终结。如果再起事端的话，让一切随风吧，你已经不在这个事情当中了。

不要怪罪世界现实，让自己强大才是给自己最好的安全感。 午后的短梦，初中的初吻，照片的年轮没相干，流行过的人，时代的掌握，关上了的门，亮起了的灯，那无处安放的青春，这一刻再回想，你在想多少次最后功败却成，来世纪念也心诚，和你珍惜的共振，那些天真还能辨认，依然无悔的口吻，在抖落年月星辰，生命最坦诚的部分， 有些人在人群中吸取能量，有些人在人群中消耗精力，所以有些人适合群欢，有些人适合孤独，而我呢，属于后者，为自己规划生活。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

目前，市燃气集团按照每年20万户左右的速率，为 IC 卡表用户免费更换 CPU 表。北京燃气 APP 包括卡表充值、自助抄表、气费账单、燃气报修等9大功能。使用 APP， 普表用户和 CPU 表用户均可实现24小时随时充值。但目前，并非所有手机都能使用 APP 在线支付。北京日报消息，部分市人大代表12号上午到朝阳区劲松中社区5区和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开展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16区今年都将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每个区至少有一个街道参与试点，具体举措将因地制宜。据了解，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各区的垃圾排放总量的限额管理，未来排放垃圾在一定范围内有基准价格，超出限额费用将提高。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了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家爱的代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幸福的背后是毫无怨言的，但我们还是选择去爱了，去结婚了，因为我们都怕孤独终老。如果这些就是爱的代价，我必须选择跟一个人一起来承受，那我宁愿那个人是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很肉麻？可是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啊，我非常的羡慕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胡夏，改变。 停在街头吹吹风，好想找机会到国外走走，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在忙什么，是梦想或工作，爱或自由，选择越多越迷惑，害怕自己已被掏空。该审视应该温柔，还是该独立靠自己行走，世界对我们的期待那么多，不管坚强能够维持多久，总有疲惫的时候，可不可以允许是对的，每次浮现了伤心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我都应该改变，每次遇见想要遇见你的我、哦啊、 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几床，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 看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